像断线之缘，结局被预手中线，有些恨像是一个圈，远远想到不了解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还将付出几多鲜血，忠义之言，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心如苦难回眠，长剑越细细成绝，有些愁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见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正如河边，飞沙狼烟，江乱我徒又悲天，烟霞碧林赤霞，金戈铁马比谁争天下，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，半城烟霞随风而下，手中还有一缕牵挂，只盼归天卸甲，还能捧回你沏的茶。写情如苦难回眠，长剑越细细成绝，有些愁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见，爱为了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真如何变，飞沙狼烟，将乱我徒又悲天，半城烟霞碧林赤霞，金戈铁马比谁争天下，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，半城烟霞随风而下，手中还有一缕牵挂，只盼归天卸甲，还能捧回你沏的茶，半城烟霞碧林赤霞，金戈铁马替谁争天下，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，半城烟霞血泪落下，残骑猎甲孤望天涯，转世烟换骨他，为你献来儿月的花。